另外佐敦的德成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德成街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呢仍然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万玉麟。讲到个春字，春天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阳光普照，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希望大家亦都趁呢个春节嘅时候，好好计划新嘅一年嘅开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找来神奇小子曹星如和大家分享拳击不断的蜕变。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1日，行政会议批准天星小轮四月加票价，成人平日上层加至5元。 李家超不同意就应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负资产按揭贷款宗数按季增加近22倍，主要由于楼价下跌。 法国跨行业大罢工，工会指280万人上街，内政部称127万2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2月1日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有关于天星小轮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喺寻日就批准天星小轮咧旗下嘅两条专营渡轮嘅航线，即系中环来往尖沙咀啦，湾仔来往尖沙咀呢两条线咧就系加价嘅一个幅度嘅。嗱，个幅度嚟讲咧就系由票价嚟讲咧就由而家咧系介乎2.6至到4.2咧，系加到4蚊至到6.5嘅，以加幅嚟讲，大约系55%左右。同之前原本申请加价系1倍嘅幅度嚟计咧，而家就系低咗啦。咁另外咧就系有嗰个月票嘅，咁月票原本嗰个票价咧就系160蚊，而家就系上调到去190蚊。呢一个嘅加幅咧就系低一啲嘅，比起就咁单程嚟计，呢一个加幅咧就系18.8%，咁即係其他票价加幅嘅1/3。咁另外仲有譬如一啲游客票啊，由32蚊加到50蚊等等啦。咁政府就话啦，综合咗审视所有原因之后咧，所有因素之后咧，认为有理据支持係票价调整嘅。但原本嗰个加幅咧就过高，所以今次批出嘅加幅咧就係话平衡咗公众接受程度啦，以及係天星小轮嘅财务可行性嘅等等呢啲因素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加幅咧？加55.2%啊，以成人平日票价嚟讲咁，18723，你讲下你嘅睇法，又呢一个嘅加幅啦，对于成个票务嘅收入会唔会可以解决到长远天星小轮嘅一啲嘅财务啊之前亏损嘅状况咧？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电话旁边咧有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嗰个加幅而家话加到4.2至6.5啦，成人嗰个嘅假日嘅票价？整体个加幅就55%左右嘅。 我有两个问题，系关注嘅。第一呢就系讲翻单程嗰度啦。佢2017年系2.7，4年之后呢就2021年加到3.2。 咁嗰陣時咧，佢就四年咧就加咗18%，每年就加4%。咁即係喺嗰四年咧，佢個加幅係通脹嘅一倍，通脹嘅一倍。咁啊，兩年之後啦，2021到2023咧，即係而家咧，兩年之後咧，佢個加幅咧就係、是、等於56%，咁即係平均每年28%。荒謬地咧，就係、是、平均每年通脹嘅10倍。咁發生緊咩事呢？就係、是、加價就越嚟越密，加幅就越嚟越高。主要就係喂條數計唔掂數。咁係咪即係表示所有公共運輸嘅機構佢越效率低，市民就要越揞荷包俾多啲錢呢？咁呢個係好值得商榷嘅。即係呢個咩邏輯我唔知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最紧要呢就是想问清楚行政会议到底有没有问我，我都不知道，定是政府说什么他就照样通过。他有没有说这一次加价维持多久呢？嗱，用返最宽容的票价历史啦，其实由2017到2023呢六年呢，他们加了8.5%的。咁平均每年呢就 14% 啦，就是通胀的6倍。即是他头嗰四年咧就加得少啲，跟住嗰两年咧就每年加得多啲。咁我唔好攞佢最近两年啦，可能佢之前应该加多啲冇加咧。我最宽容嘅睇法就系六年内咧，佢加咗8.5%，就平均就一年就14%。咁啊，即系老实讲啊，即系等于通胀嘅6倍。咁我想知嘅呢个系咪新常态咧？系咪以后啊都系咁荒谬嘅加幅咧？每年平均？咁所以對我嚟講咧，最緊要嗰樣嘢佢冇講，就係、是、你而家呢個驚人嘅50%嘅加幅，兩年啫喎，到底維持幾耐？你係咪兩年後翻嚟再要加50%咧？嗱，呢個就關鍵啦。最緊要嗰樣嘢佢冇講。咁當然佢嘅意思就係，如果繼續生意唔好嘅，遊客又唔翻嚟嘅，或者嚟咗唔搭嘅，咁咪一味加加加啦咁咁。喂，咁你本地搭嗰啲人又点睇呢？好啦，第二样嘢呢就是月票。我之前话咗呢，任何调整呢我都反对嘅月票。因为有班基层劳工呢係需要每日过海，维持返喺目前嘅160蚊嘅水平就会系点呢？就如果你將160蚊除一除佢而家嗰个5蚊相乘，就来回到10蚊啦，乘以22日啦。其实加埋呢就大约73折嘅折让，73折。咁呢个呢係非常合理嘅。即係如果佢维持返喺目前嘅160蚊水平啊。咁如果加到190蚊呢就搞笑啦。嘅折让呢就係9折。咁我想问你啊，你散餐同埋你一个张月票啊，个月票竟然得9折嘅折让，咁你要嚟做咩呢？因为事实上真的有班基层劳工是需要每日过海。咁你知㗎啦，港铁啊巴士啊嗰阵可以15蚊来回20蚊㗎嘛。咁所以我觉得我之前讲过话，佢呢个160蚊唔喐呢，其他有啲单程呢我都可以考虑支持。咁但係今次呢佢就冇讲清楚嗰个单程佢到底可以挨几耐呀。因为上次是4年㗎嘛，今次是2年嘛。咁系咪出年又再加呢？佢冇讲喎， 呢个你认为应该要讲清楚。如果要所谓即系维持呢一个嘅价格几耐，你觉得应该可以系理想系几耐咧？ 咁如果佢加到成50几%，至少都4-5年内唔俾加啦，系嘛？咁人哋有数识计呢啲嘢，其实讲真咧，从一个经济承担力角度去睇，你每一次加幅几多唔系最紧要，最紧要你加咗之后挨几耐唔加价嘛？你就算加个6%，你话5年之内唔加，咁你都系1年10%，都系好离谱噶啦。系嘛？但我最怕就佢2-3年之后又翻嚟再加。因为政府而家嗰个理据啊，系话佢盘数唔掂。喂，我冇理由负责天星嗰条数掂唔掂噶。咁我点知佢请啲人多啊定少啊？佢人工点啊？佢有冇其他方法有创意啊去做佢个行咧？ 不過往就算講話即係天星小輪加價咧，似乎市民都未必話好大嘅反對聲音嘅。就算加幅相對高一啲，因為本身係比較低啊嘛，就算佢加出嚟都係比巴士同埋過海，即係過海巴士咧同埋港鐵係平嘅咁。即係如果係咁樣睇，又係咪可以接受咧？即 係所以我都話啦。佢由你而家加到五蚊，我呢、這個唔係我嘅問題，我嘅問題五蚊之後幾時會去到七蚊，幾時九蚊，幾時十一蚊？ 嗯 哼，啊，所以我而家唔係反對佢加到五蚊，對我嚟講五蚊係等於十蚊嘅一半啊嘛，係咪？咁你仲可以搭下層添咧？呢、這個唔係我嘅考慮，我嘅考慮就係你要講清楚，因為佢係上一次係四年加一次，跟住而家兩年啊嘛， 嗯， 佢加價就好似越嚟越密。加幅越嚟越高，這個我先害怕嘛。 嗯， 我真的覺得他五蚊都捱不住的，那五蚊捱不住，那下一次是什麼加呢？ 嗯， 是不是應該講清楚個 時限呢？我自己呢是撐天星的， 嗯， 我覺得天星小輪是這個香港一個地標，就算政府補貼他又長遠 keep 住，對香港在世界上啊，國際都會啊，人家拍親相都是維多利亞港啊，有天星小輪啊，那些是好東西來的。个问题边个出钱啫嘛？系政府补贴佢咧，定系市民出钱啫嘛？ 所以长远嚟讲，你头先话究竟可以挨几耐咧？呢、這、一个价格就要视乎佢盘数啊嘛。咁呢个就可能视乎旅客啦，另外就系政府嘅支援或者一啲非票务收入啦。呢啲你自己又觉得点睇咧？即系其实都未必讲得埋嘅。旅客究竟会几时完全恢复翻咁？ 冇人知啊嘛。就系因为咁，所以咧佢留翻，即系完全就冇一个承诺。几耐之内唔加价嘛？如果继续游客唔翻，咁你呢个五蚊挨几耐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啊！我最坏打算啦，系咪？咁你话游客翻嚟嘅，我唔 expect 佢减价。咁但系如果游客唔翻嘅或者唔多嘅，咁你呢、這个五蚊可以维持几耐咧？咁其他嗰啲票源咧好难噶啦，因为佢嗰度咧商业发展就冇乜意思，因为佢地点唔就脚。如果不是過海那些呢，沒人特別在那裡買東西回轉頭的，只有就是遊客而已、啊、所以基本上去到最後都是說我就想保留天星，那天星如果他財政上搞不定盡了力了，問題那條數是政府補貼呢還是市民去給呢、那如果是市民去給的，得你單程你加，你月票不要加、因為我月票的基層勞工是需要的嘛、佢維持住月票係160蚊嘅話， okay. 你加到5蚊可以得，不過你講你話俾我聽維持幾耐啫嘛。 頭先提到一方面就係市民俾，一方面就係政府去做一啲支援啦。你覺得如果係從天星呢盤數，政府可以點樣支援？每年係可以補貼點樣咧？點樣做法咧？ 嚟嚟去去都係我一路喺度講緊嘅啦。今時今日公共交通全部啊，俾港鐵即係越嚟越慘情。巴士又是咁，小巴又是咁，你某程度上即系渡轮都系咁啦，佢越嚟越方便嘅，班次又密嘅，咁系咪？咁所以好多城市都系咁嘅。当你有一个集体运输系扫低晒其他人，而其他人要生存要大幅加价嘅时候，好多城市就会将政府投资喺嗰个最高效率嗰个嘅交通工具，即系喺我哋呢个 case 嘅港铁啦。佢收到嘅股息，佢咪要嚟作出調整，去補貼其他嘅運輸工具咯。我不嬲都係咁講噶。 OK， 因為長遠計巴士都搞唔掂噶，鐵路越多嘅時候，巴士點競爭咧？ OK， 好啊，同阿田北辰你傾到呢度，佢提到話即係港鐵嘅一啲嘅收入啦，或者股息啦，係可以係補貼其他一啲因為即係鐵路擴張啦而影響到嘅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啦，同埋頭先提到嘅天星小輪等等。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點睇天星小輪今次呢一個嘅加價咧？咁啊，平日嘅成人票價就由3.2加到5蚊，假日嘅成人票價就由4.2加到6.5，以加幅嚟。就是大概是50%去左右啦，咁原本去申请咧就是加幅一倍嘅1872311，又请一位学者同我哋倾下，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余敏基，早晨。 早晨， 余敏基点睇个加幅个水平咧？就加幅嚟讲就50%嘅，系咪一个即系市民可以承受嘅程度咧？或者对于成个搭客量，你觉得有冇影响咧？有冇大影响咧？或者 其实就合理嘅，我个人觉得就 因為其實佢而家嗰個問題咧，天氣消息嘅問題咧，其實好大程度喺遊客嗰方面嘅啫、因為我哋睇到咧，佢嗰、那個每日嘅所謂平均乘客量啦，佢交上去2021年嗰陣時咧，係26,200人到啦，咁、但係喺疫情之前咧，佢係去到53,900人嘅，咁即係而家差唔多少咗一半嘅，咁、所以咧，佢要透過加價咧。嚟到彌補翻部分啦，即係彌補唔到嘅咧，因為你都係加 56% 啫嘛，即係五成度啦，咁所以就彌補唔到話所有遊客唔見咗嘅，咁所以咪天星小輪，即係話市民嘅承受度啦，咁因為其實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咧，而家都話揾樣緊加價噶啦，咁你如果你唔搭小輪。你搭巴士過海嘅，咁佢都加緊價㗎啦，即係醖釀緊啦，申請緊啦，咁就都係加一兩成啦，咁所以你而家加咗五成咧，就相對地咧就係、當然係加得比較多啦，咁、但係如果你習慣咗搭嘅話，同埋在你嚟講你計過條數方便嘅話咧，其實都仍然會係搭天星小輪嘅，咁、所以在嚟講對於個客運量咧會唔會大幅減少得好緊要咧？其實就唔會嘅，因為習慣咗搭我每日嗰幾萬人咧就會繼續搭嘅，咁、所以。但系点解一定要俾佢加呢、那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始终都系考虑佢作为一个即系独立嘅私人机构啦，即系作盘生意咁睇，佢做唔做得住先，最重要呢样嘢。我哋而家最担心就系佢做唔住嘅啫，因为佢做唔住嘅话咧，就对乘客嚟讲就一定唔系好事嚟嘅，即系除非政府介入补贴啊，由政府营运各方面嘅啫。咁而今次个加幅其实就计过数嘅，好明显就系因为如果你加咗五成嘅话咧，当佢嗰、那个我即系粗略计过啦，当佢嗰个乘客量咧上翻去大约系3-4万人到咧，佢就 break even 啊，即系话佢已经可以系唔使蚀本噶啦。咁、如果啲游客翻晒嚟上翻去2018年前咧，超过50,000个，即系平均每日超过50,000个乘客咧，佢系有钱赚嘅而赚到嘅钱咧，几年即系5-6年里边咧就可以找数噶，因为当你而家呢几年蚀咗嘅钱系同投资者借翻嚟嘅咁你如果你系去翻即系上翻去疫情前嘅话咧，游客翻晒嚟咧，5-6年到咧你就可以找翻晒盘数噶咁即系话而家个加幅实际上计到系佢可以持续营运嘅咁因为其实大众市民都唔想。呢、這個天星小輪唔見錯嘅，即係嗰個情懷啦，亦都係作為旅遊嘅所謂吸引點啦。咁所以今次嘅加幅咧，其實政府計過數啦，我相信市民都應該大致上可以接受嘅，因為都唔係加得太多，同埋始終有選擇，市民都有得選擇。 不過今次其實最關鍵，你呢個加幅就係睇盤數啊嘛，究竟係咪可以即係持續營運落去咧？但係你頭先提到話旅客一個關鍵因素，而旅客係咪翻嚟都同成個大環境有關係，未必係間公司自己係完全控制到嘅咁。除咗話睇啲客量嚟多啲啦，咁然後佢嘅票價收入嗰度、票務收入嗰度可以多啲之外，其實係咪都要考慮其他啲非票務收入咧？同埋政府講話其實從幾方面去考慮嘅，除咗話票價水平啦、非票務收入啦、政府支援。都可以嘅，所谓政府支援系咪纯粹就系补贴咧，或者其他方法可以令到天星小轮可以继续系即系健康嘅财务状况运作落去咧？系会 嗱，咁佢有几个非票务收入嘅，咁主要嚟讲咧系租金同埋广告即系你见到小轮嗰啲地方啦，即系个码头嗰度有卖广告噶嘛咁佢主要嚟讲收入就系嗰两方面嘅。咁但系呢两方面咧，其实系同个乘客量系挂钩嘅个情况，点解咧？因为你要卖广告，你个广告要收要卖贵啲价钱，你个码头里边要租俾人哋做，譬如话做咖啡店咁，要租多啲价钱咧，你嗰个乘客量咧一定要上升嘅。你乘客量唔上升，你就冇人卖广告，冇人喺你嗰度做生意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其实就系随住嗰、那个疫情好咗咧，即系大环境好翻咧，系佢可以系即系永续啦，可以持续营运嘅。咁而政府補貼嗰方面咧，其實我個人覺得啦，其中之一個方法咧就係話，短期啦，因為其實已經補貼過噶啦，喺防疫基金嗰度，政府已經係喺2020年咧就補貼咗超過2,000,000俾佢噶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就希望係可以政府第一樣，如果係補貼嘅形式，就補貼佢，希望佢係過咗呢個難關啦，或者係政府擔保佢借錢咯，等佢嗰個利息成本可以低少少啦，就唔使咁高。咁但係始終嚟講，作為大眾市民啦，或者作為政府嚟講，可能就希望佢係自己可以做到營運嘅。咁、當然政府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幫佢嘅，譬如話翻新個碼頭等佢可以時尚啲 即係政府借夠錢俾佢，或者直情係津貼佢啦，將成個碼頭翻身或者做一啲所謂我哋叫做市場營銷、 okay. 或者係做一啲佢以前做過嘅導賞啦、即係可以做一啲導賞。咁、但係嗰、那個各方面咧，就其實就未必能夠咧係做到可以補貼，即係可以叫做我哋叫做少量嘅補貼咯。未必真係可以做到佢嘅所謂平衡預算啦，因為始終佢大部分咧。都是在那個乘客量那邊，同埋你其他的收入都是跟乘客量掛鈎的、所以你乘客量不上回去的話呢，他都面對一個問題，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始終都是有競爭、地鐵啊巴士都是他的競爭，所以他變了就是不會是依賴一個所以純粹作為交通需求的客量，他的客量就依賴了，現在走了去另外一邊，就是遊客、或者作為文化，作為一個所謂娛樂文化嘅一個所謂設施，反而就佔咗可能佢乘客嘅一半以上啊，所以佢自己嘅經營模式咧，可能要考慮一下喺即係喺激烈競爭嘅情況之下啦，即係話你地鐵啊、交通各方、巴士嗰方面，就要轉去另外嗰邊啦啊，所以如果政府要幫佢嘅話，可能就幫佢轉型咯，轉型去所謂文化、旅遊啊各方面咧。就比較方便少少啊，就可以扶持佢有永續嘅可能性啦。 O、okay, K， 好，唔該曬袁偉基，先同你傾到呢度。袁偉基咧就係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嚟嘅，講到天星小輪呢兩條航線嘅加幅啦，係55%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長者方面咧就係原本係免費嘅，而家就一個嘅長者嘅優惠票價嘅會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国务卿布林肯在今个月5-6访问中国期间，将寻求和中方官员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柯比向傳媒表示，去年八月中國抗議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台灣行程，其中美中之間一系列會議被擱置，涉及軍事和氣候變化等議題。布林肯今次訪華將尋求重啟有關談判，或者為談判注入新動力。柯比說，知道布林肯十分期待此行到中國可處理所有有關問題，又指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當然會是美方期待布林肯到時可以提出討論的議題之一。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日前回應有關布林肯訪華的提問時說，中方願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美方在雙邊和多邊領域開展溝通合作，但是必須指出美方不能一邊要溝通談合作，一邊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又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任何時候都不要試圖突破這條紅線。內地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認為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相處之道。文章認為近年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放不下，將中國視為所謂戰略競爭對手的執念，導致中美關係始終走不出困局，亦為世界和平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文章認為搞盲目反華是行不通。文章說，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是雙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對抗衝突的關鍵，而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和安全網。中美一旦衝突對抗，無論是冷戰、熱戰定是貿易戰、科技戰，最終將損害中美兩國和世界各國利益。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美方應該放下圍堵壓制中國的執念，而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香港去年都受疫情影响，经济比较低迷，压力比较大。随住内地同我哋恢复便捷往还，我哋同国际又恢复往还之后咧，整个社会气氛咧都乐观。但系偏就系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咧，仍然挑战好大。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平民化的意思呢，就是一些很切合我们民生生活的不同文化。 批花工艺呢，就是会将一件柳色之类呢，咁在上面呢就雕啲花纹，令佢呢不要咁淡定。 铁打就属于骨伤科专医筋骨的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科目。很多铁打医馆呢都会在武馆里面。 欢迎收听平民化博物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2月1日，行政会议批准天星小轮四月加票价，成人平日上层加至5元。 李家超不同意就应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负资产按揭贷款宗数按季增加近22倍，主要由于楼价下跌。 法国跨行业大罢工，工会指280万人上街，内政部称127万2千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大麻二分啊，或者叫做 CBD， 就喺今年2月1日或者今日起咧，就会列为危险药物噶啦。咁如果喺根据呢一个嘅法例啦，危险药物条例啊，就生效之后咧，管有含有 CBD 嘅产品就系属于违法嘅行为，最高可以判处罚款咧100万港元啦，以及系监禁7年嘅。咁呢啲 CBD 产品咧，过往譬如喺护肤品有出现过啦，有一啲食得嘅，譬如一啲朱古力啊、一啲软糖啊、茶叶啊呢啲即系茶包呢一类咧，都有出现过嘅。咁政府早前咧就已经系安排咗一啲弃置箱，就俾时间咧啲公众人士咧系自愿嘅形式系弃置咗呢一啲用紧嘅 CBD 产品嘅。嗱，详细嘅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海关毒品调查科机场调查科监督李文乐，早晨。 系、hey，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李文乐。今日起呢个大麻二分 CBD 咧，就系正式列为呢个危险药物啦。咁即系市民如果系贩运啦、非法制造啦、管有啦，以及系服用啦、含 CBD 成分嘅产品咧，都系属于违法嘅。咁海关有冇话点样打击呢啲违法行为，或者点样加强做多啲工作嘅咧？又会？ 首先我哋发现呢，其实呢啲所谓 CBD 产品呢，大部分呢其实都系同外地入口嘅。咁喺我哋嘅边境口岸同埋机场里面呢，我哋会加强到风险管理。咁因为我哋其实都系掌握晒呢啲咁嘅产品嘅来源地啊，同埋佢有咩方法混入嚟香港啊，咁样嘅状况嘅。咁所以我哋就会喺源头打击呢方面做功夫嘅。咁希望喺源头咧，就应该系堵截到呢啲咁嘅 CBD 产品流入香港嘅。 嗯哼哼哼，源头打击有冇譬如话喺一啲旅客嗰度点样侦查佢哋有冇机会系带咗啲 CBD 产品入境咧？会唔会系用到即系吸毒犬嗰类嘅？ 我哋喺过往嚟讲咧，就基本上大部分嘅案件咧，都系属于喺空运嘅货运嘅途径入嚟，即系我俾我哋发现到，譬如。我哋講緊係講緊一啲 CBD 產品，因為我之前咧，即係 CBD 產品裏面都有啲所謂含有 THC 即係四氢大麻酚嘅一啲咁嘅成分，亦都係俾我哋檢控到嘅，檢獲到嘅。咁喺 CBD 嘅產品本身都已經係刑事化之後咧，我哋喺呢方面會加強我哋嘅海關嘅一個抽查同埋個風險管理嘅。咁、至於你主持人講到話會唔會用吸毒犬咧？咁、其實吸毒犬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都係經驗上呢，因為嗰個 CBD 產品嗰個含有 CBD 嘅成分呢，一般嚟講都比較輕，比較少啲。咁、所以我哋都會用唔同嘅一啲儀器啊，或者風險管理嘅方法呢，就做一個清關。 嗯嗯嗯， 我想知道，因为始终是一个新的法例，今日先至系呢个 CBD 系列为一个危险药物啦，即系话一样嘢本身系合法嘅，咁今日开始变咗唔合法啦，会唔会有机会有啲人士系唔知喺先讲香港市民嚟讲啦，系可能系管有嘅，先提话管有都唔得噶嘛，今日起就或者服用都唔得噶嘛，唔觉意或者唔知道咁嘅情况，会唔会可能系咁样咧？预计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咧？ 這個都不排除的，咁但係其實咧喺政府嚟講，就嗰個宣傳咧，如果相當足夠嘅，咁喺各方面嘅一啲政府嘅網站啊，或者一啲傳媒啊，都經常報道嗰個 CBD 嗰個刑事化呢個咁嘅發展嘅。咁我相信咧，市民應該有足夠嘅資訊嘅，咁亦都係好容易喺政府嘅網站啊，即係包括譬如保安局、禁毒處或者海關嘅網站啦。好容易找到一些關於怎樣分辨這些 CBD 產品的資訊的，咁就應該是足夠的，咁就我們的執法呢仍然會是會持續的，咁亦都是會嚴正執法的。 OK， 你頭先講到市民啦，可能都喺宣傳嘅時候啦，會了解到即係 CBD 產品今日開始就係列為一個危險藥物啦。但係啲旅客咧，啲海外嚟香港嘅旅客又會唔會未必清楚呢一個情況咧？尤其是有啲海外嘅地區其實係可以管有同埋銷售 CBD 係合法噶嘛，有啲地區。咁佢哋會唔會唔覺意帶咗嚟香港？預計會唔會啲旅客有咁嘅情況咧？又會？ 亦都唔排除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咧。在機場來說呢會有足夠的一些顯示屏啊，會看到一些有關 CBD 產品是的一些資訊的。咁如果是一些旅客帶咗呢啲 CBD 產品呢，其實我哋建議咧，佢哋應該都要同海關人員咧作出一個報告，同埋去交出呢啲咁嘅 CBD 產品。咁海關人員會啟動翻我哋嗰個調查同執法嗰個程序嘅，咁就當然啦。你話個別嘅案件，我哋會視乎個情況咧，作出一個全盤考慮。咁如果有需要咧，可能會徵詢呢個律政司嘅意見，睇下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嘅。 即係我想搞清楚，如果佢係旅客，佢嚟到先知道啊，睇到你哋啲宣傳啊，唔可以帶 CBD 產品，因為已經係違法啦。咁係咪可以主動申報就係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咧？係咪有一啲嘅即係櫃位啊，或者啲位置俾佢哋可以棄置或者申報呢一啲 CBD 產品嘅？ 呢樣就棄置嘅櫃位就冇噶啦。咁因為點解咧？就其實個法例係今日生效咗，就已經係行緊噶啦。咁亦都冇一個所謂法律上嘅一個豁免嘅。咁但係好似頭先我咁講啦，咁我哋每一單個案，我哋都會考慮整體嘅情況咧，作出一個適當嘅決定嘅。 有冇話都可以提醒一下啲市民，其實喺海外有冇即係會唔會減少佢哋唔覺意買一啲 CBD 產品嘅機會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 CBD 產品係比較容易判斷啲，或者佢哋嘅成分係有 CBD 嘅，通常係會係點嘅咧？ 一般嚟講咧，呢啲 CBD 嘅產品咧都會註明咧佢有 CBD 嘅成分。第二咧，佢嘅產品嘅性質，佢係一啲 CBD 嘅產品。咁就比較係容易會發現嘅，即係唔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如果係分辨呢啲 CBD 嘅產品，亦都有部分產品咧，就甚至有一個大麻葉嘅一啲咁嘅標籤喺度嘅。 嚇，有冇其實喺海外，譬如旅客上機前都已經有啲提醒，咁啊可以減少佢哋嚟到即係唔知情之後違法嘅情況咯。 這個就都可以考慮去做這個宣傳，咁呢個係睇個發展係點樣情狀況咧。 OK， 我想問，其實之前都放嗰啲棄置箱俾人抌嗰啲 CBD 產品噶嘛，到而家其實收集到幾多嘅？ 根據我哋個數據咧，就我哋總共收集咗77,000多件呢啲 CBD 產品嘅。 即係如果而家仲持有嘅就冇辦法棄置㗎啦嘛，喺香港即係香港市民嚟講冇任何處置嘅方法。 冇㗎啦，冇一個棄置嘅一個嘅安排㗎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仲仍然市民仍然管有呢啲咁嘅產品咧，佢哋都應該同執法人員即係作出一個舉報，同埋交出呢啲咁產品嘅。咁我哋都會睇翻每間個案去睇下點樣會處理。 但係咁就可能會有法律責任嘅，係咪咁嘅意思？ 是啊，是啊。 OK。整体来讲，海关会怎样在市面度加强个巡查和執法呢？ 我哋就都喺嗰喺市面来讲咧，我哋都会睇翻我哋嗰个情报搜查啊，咁亦都会加强巡查一啲售卖 CBD 嘅一啲咁嘅地方啊，去作出一个喺執法上面一个判断嘅。 預計過往賣呢啲 CBD 產品嘅鋪頭會唔會轉咗一個即係所謂地下嘅形式去銷售呢？ 我哋暫時睇唔到呢個趨勢嘅，暫時。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李文乐，同你倾到呢度先。好，李文乐咧就系海关毒品调查科机场调查科监督嚟。头先讲到有关于啲 CBD 产品啦，今日起啊正式系列为危险药物，即系大麻二分啊，讲紧 CBD 就系、是、贩运、非法制造、管有、服用含有 CBD 嘅成分嘅产品都系属于违法嘅。头先讲个天星小轮咧加价嘅情况啊，加幅平均嚟讲咧就大约55.2%。天星小轮有一个回复嘅提到就话感谢政府咧正视佢哋嘅经营苦况，尊重政府嘅决定。对于政府估计咧，两年之后可以达至收支平衡咧，天星小轮就话现阶段咧落呢个结论咧，有啲为时过早啊。特别系旅游业复常嘅实际速度仍然系未知数，现时仍然需要面对中期营运亏损所带嚟嘅负担。特别喺过去几年咧，系已经完全耗尽公司嘅财务资源同埋支持营运。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吓，有关天星小轮，有张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张先生，请讲， 系冇啊。我今年76岁噶啦，我几岁开始咧就坐天星小轮嘅、 啊。 我最记得咧，九龙咧天星小轮咧系有马标卖嘅。 嗯， 啊，咁 OK 嗱，我依家我唔讲加价啊，要几多钱冇用，最紧要你 promo 俾啲人客，方便啲香港人咧，尤其是啲旅客，因为我哋个天星小轮过海咧，睇到个。海景咧，嗰、那個兩岸嗰個係好有名嘅 維港影。 嗱，九龍咧就冇噶啦，因為佢近住巴士總站，好多死氣噴出嚟。香港嗰邊咧最好咧整多啲露天嘅茶座，同埋有一樣嘢，佢只係得一條巴士線咧上去山頂。山頂落翻嚟又得一條巴士線就好疏嘅。如果你可以 promote 到啲旅客或者，依、這个坐天星小轮过海系一个旅程，就十分好啦。咁喺香港嗰边咧，可以亦都可以整多啲露天茶座啦，啲人唔会话要走上去依、這个嗰、那个码头嗰度先可以饮到茶或者买到嘢啦。咁样情咯。咁、 okay. 咧，如果 OK 嘅话咧，我咧就觉得，譬如喺落个地铁站啦，上个天桥啦。最好有一条嗰啲电动行人路啊，周围都有噶啦、 啊， 可以俾嗰啲游客或者我哋啲年长，我都76岁行都、可以去天星码头坐船过海，系一个好好。我本人觉得，如果我唔赶时间咧，我后生嗰时翻工咧，我都系会去坐天星小轮过海嘅、我觉得系依虽然几分钟，系一个好 relaxing 嘅， 明白， 俾我放松嘅人。嘅一个旅程嚟嘅， 系明白张先生嘅。讲到天星小轮，同埋先一啲配套上面嘅建议，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就住疫情嘅情況，近日有唔少嘅專家都提到，係咪時候檢討新冠嘅抗疫咧？咁，尋日特首咧喺出席行會之前咧，都提到話回應到呢一方面啊。佢就話唔同意獨立調查抗疫，亦都唔同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佢咧就提到話冇公認嘅最佳或者係標準咧，係應對疫情嘅方案啦。抗疫嘅重點係決策要快，執行要準，落實要講求結果。咁又話當局咧係持續優化措施啦，已經有效同埋成功。現屆政府會不斷審視形勢同埋總結經驗，形容呢個係本屆政府自我不斷總結經驗嘅必然過程，亦都係佢希望建立嘅組織文化嚟嘅。講到要檢討嘅時機係咪而家啦，或者用咩方法檢討啦？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所有听众观众。 早晨，就住疫情的工作，是不是时候在而家做一个检讨，或者个形式应该是点呢？ 其实咧，近日有不同的专家啦， 政府啦，甚至乎特首咧都回应咗嘅。不过咧，我想大家咧真系要客观啲。其实而家我台面咧就正正系有三份嘅报告，就系、是、SARS完咗之后，我哋香港系做咗三份报告，一份系立法会嘅独立调查报告，一份咧系医管局邀请咗一啲独立专家报告，另一份咧就系政府邀请喺海外同埋内地嘅专家咧一个检讨嘅叫做专家委员会报告，有三份嘅。嗱，好多我哋而家听到咧个说法就系话，喂，我哋应该要参考沙士时候任何传染病之后要检讨。看看有什麼可以吸收經驗，這個說法我覺得是理解的，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在 SARS 時候我們過去這二十年呢發生了一個重大傳染病 SARS 和這個新冠肺炎，其實你只要拿回這三份的報告出來看，在 SARS 之後其實我們已經設立了很多不同的、專家委員會、科學委員會，還有已經有一些不同的制度。首先第一样，我哋针对今次呢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嘅时候，同 SARS 时候有咩唔同呢？我想大家咧要记得咧，喺我哋今次新冠肺炎抗疫嘅时候咧，政府已经喺一早，包括上届政府，系成立咗一个叫做抗疫专家顾问团，里面咧有好几位嘅专家，而喺旧年咧，李家超上任之后咧，亦都将呢个专家团咧扩大到六个。即是说在我们抗疫时候已经有一批的专家团在这里了。好了，沙士之后我们其实也都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在卫生防护中心下面大家真的要看一下了。我们有新发现及传染病科学委员会，有感染控制科学委员会，有传染病媒介疾病科学委员会，其实有六个的，我现在讲了这几个而已。跟住我哋而家就话，喂，我哋系咪要再成立一个独立专家委员会或者调查委员会？我想讲咧，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类似嘅委员会。我哋讲紧沙士嘅时候，我哋香港面对沙士嘅时候，得三个部门：政府、福利局，即系卫生福利局，同埋呢个医管局。当其时系冇任何呢啲什么专家委员会啊，冇卫生防护中心委员会，所以喺沙士报告、喺立法会嘅报告、喺医管局报告都话要成立呢啲委员会。其实我哋已经有啦。好啦，我哋成立咗呢啲委员会之后，我哋根本呢三年对抗疫情嘅时候，已经有不同嘅传染病嘅专家啦，有行政管理嘅专家咧，系帮我哋应对疫情。所以你问我咧，而家究竟要怎样去做，去面对我们还有之前有什么缺漏啊、缺失去做呢？是不是还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在沙士之后真的有很多委员会了。好了，我就会这样建议。第一就是我们现在要成立，不论独立或者检讨，究竟你是想做什么先？我们就是不想再见到有一些处理得不好的情况发生。那我就说了，其实我们现在的专家或者政府是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个个都知道。我就这么举例，有好几个问题根本不用专家或者独立调查委员会现在这刻要即时处理，否则呢我们现在再有新的变种病毒是会即时爆。因为现在我们香港的疫情已经定义为风土病，那即是说不会好像 SARS 时候那样会消失。SARS 时候发生四个月，跟住立法会有八个月甚至乎一年时间做一个独立调查。而家我哋系风土病，系每日或者每个月都面对唔同嘅情况，所以系我哋而家要即时已经知道有嘅问题咧，我哋去处理。包括第一，譬如人手啦，我哋医护人手根本而家唔够，点样去做？系咪仲系等海外请人手咧？第二，老人院舍爆发，其实系咪仲要再整一个委员会去调查？点解爆发咧？根本大家都知啦，哇！老人院舍又挤迫，空气啊嗰啲系统又唔得，亦都冇定期去捉。或者是呼吁啲老人家去打针，譬如学校啦，究竟我哋点样做啦？药物同物资嘅补充，其实呢啲系而家已经要去做。我哋系咪仲要用一个好长嘅时间做一啲嘅调查先知道点样做咧？我就觉得唔系咯。咁所以而家就应该自己根本上我哋现有嘅唔同嘅专家，佢见到有咩问题，即时提出，即时去解决。因为可能我哋一个月后又会面对另一个好细波嘅疫情，都唔出奇嘅。 咁所以我会自己倾向咧，而家系大家见到有咩问题，即时针对佢出嚟去处理咧，系会更快、更有效帮到我哋香港社会。 头先你话现有嘅即系架构啊、机制入边已经有一啲委员会啦，头先你都提到话唔赞成用一个独立调查嘅方式啦。咁但系而家咧坊间讲咗好几个方式噶嘛，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可以系沙士之后嘅一啲专家委员会嘅方式啦。另外立法会亦都有一个角色嘅，系咪可以用特权化去查啦，或者政府自己去做一个检讨啦？你嘅讲法系咪即系话政府自己检讨都唔需要做咧？因为已经有一个架构喺度啦，定系点样咧？即系而家究竟系咪唔需要做？头先我额外提到嘅四个任何一个嘅检讨嘅。 而家系应该每日都要做检讨。嗱，我讲紧嘅系因为我哋而家已经成为咗个风土病。你各位嘅专家而家见到有咩问题，见到老人院社问题，麻烦即时提出。你而家见到医院里面物资有咩问题，要点样解决，即时提出。我哋系咪仲要用一个比较，即系譬如我谂你嗰个调查或者研究，唔会话一两日做完，起码系以月嚟做单位，甚至年份嚟做单位嘅。我哋根本而家个疫情咧系持续落去嘅，系唔会消失，系一个风土病。而家个人手根本有问题，唔通我哋又叫你班专家喂一齐倾下个人手点解决咧？呢、這个人手问题讲咗好耐噶啦。好啦，口罩之前物资我哋本港唔够，近期又试过有药物唔够，药物同物资唔够，究竟点样去解决咧？我可以俾你哋开会去调查，或者做三个月、四个月，但可能两个礼拜后我哋又抢其他药噶咯。咁点样做？根本而家有嘅问题系咪要即时去做？而且我哋本身根本就有抗疫专家顾问团喺度，点解顾问团而家唔提出即时嘅建议，即刻去做咧？嗱，当然我哋可以再绝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持开放态度。你话要有什么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去做？咁我哋就要定啦，呢、這个调查委员会不嬲，譬如好似立法会之前，我而家抄翻出嚟，我哋嗰个专责委员会嘅报告嘅前言都有讲，我哋想就住咩方向去调查，专责委员会嘅职权范围系做啲咩嘅咧？咁当其时系列晒出嚟嘅，譬如包括我哋要研究港粤两地传染病通报机制啊，港华医院处理一个个案嘅手法啊。中大或者威尔斯医院爆发个原因，我哋系列咗一个调查个范围嘅。咁究竟而家个范围，大家系想做咩？呢、這个要好清晰去定出嚟咯。咁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就系而家即时去解决，呢个系最有效嘅。 OK， 好啊，唔该晒陈海欣，先同你倾到呢度啊。咁啊，陈海欣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佢就好强调啊，而家喺个架构入边已经喺有唔少嘅委员会啦，亦都有专家喺度啦。咁佢就话就住各式各样嘅问题，其实咧都可以喺而家咧一路系做一啲嘅建议啊，或者检讨嘅，无论系唔同嘅范围。你自己点睇187231？因为近日有讨论到系咪系时候要做一啲回顾或者检讨，甚至系独立调查咧？你自己点睇187231？ 早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四至五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信報報導，本港樓價下跌，令到負資產宗數急增。金管局嘅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第四季末，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按季飆升22倍，達到12,164宗，係2005年第一季度以嚟近18年嘅新高。涉及金額就由去年嘅第三季大約30億元大增21倍，去到大約662億元，創2003年第四季度嘅最高水平。金管局話，負資產個案主要是來自按揭成數一般較高的貸款，例如是涉及銀行職員的住屋按揭貸款和按揭保險計劃。該局副總裁阮國恆說，按保佔比較大，而貸款質素良好，整體的銀行按揭業務風險可控。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公立醫院今日起實施新的特別探訪安排，探訪人士每日可以獲安排2小時的探病時間，無需事先預約。 當局早前表示，沒有病徵的陽性學校教職員可以自由外出或者上班。教育局前日更新學校健康指引，要求檢測陽性的教職員需要佩戴貼面的外科口罩或者 N95 口罩。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日前提議檢討新冠抗疫，特首李家超昨日主動表明不同意對抗疫作獨立調查，就說抗疫並沒有供應最好或者是標準方案，現階段希望集中發展經濟和復常，又說已經是不斷總結經驗和改善措施。袁國勇昨日澄清，當初是指成立檢討委員會而並非獨立調查委員會。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若翰就認為，政府管治威信並非脆弱到負荷不了檢討，透明檢討抗疫的成敗更加有助建立市民信任。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取消向確診者隔離令，社區隔離設施基本上已經完成歷史任務。《星島日報》得悉，政府正研究改變部分隔離設施的用途，其中位於啟德跑道區的部分方艙單位有機會改建成青年宿舍，滿足青年住屋需要。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做法可行，但必須加強當區的交通配套。《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房屋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首度披露簡約公屋各個細項的費用，整體的造價削減9億5千萬，主要循三大方向壓縮成本，包括優化工程方案和減少非必要設施等等。消息人士強調，刪減部分非必要設施不會影響住戶的質素，而至於會否改裝隔離設施作簡約公屋，有待政府逐個項目檢視。這個是《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天星小輪虧蝕超過7000萬元，去年申請兩條專營航線加價一倍。行政會議昨日通過其加價申請，但係加幅未有按天星嘅要求加足。其中尖沙咀至中環同埋灣仔嘅航線將會加價到5元，較天星小輪申請嘅每程收費6.4低。政府預料加價之後，天星小輪可以1至2年後達至收支平衡。《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简约公屋争议不断，官员一再站在帮助劣居户的道德高地，振臂高呼，但是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越加令人质疑简约公屋比起传统公屋便宜等等的说法有误导之嫌。区内私楼业主不满当局错配土地资源，地产商就关注到启德的长远规划。社评说，土地房屋问题并非走遮面就可以解决，倒不如排除万难，加快造地兴建传统公屋。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社会有声音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过去3年抗疫工作，好为未来应对另一次疫情大流行做好准备。原本是一个好的提议，但是当前复常进度不似预期。社论说，当务之急并非总结教训，而是聚焦向前，如何发展经济和推动复常措施才是最务实的做法。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正是部署在海外和内地全方位宣传活动，吸引旅客重返香港。而他將會帶領政商界人士到中東，吸引當地的企業來香港投資。社評說，與世界各地交流合作是本港鞏固獨特優勢、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應有之義，有利本港開拓發展空間，增強國際社會對本港的信心。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內地年初疫情防控轉向之後，官方製造業非製造業務 PMI 即是採購經理指數一月份雙雙扭轉上季的跌勢，全年增長預測獲大幅調高。但是對於仰賴轉口貿易的香港來講，多個新數據和發展仍然存有暗湧。社評說，越遲同內地全面自由通關，鄰近城市就越來越有可能直接進出口，本港必須及早重振旗鼓。經濟日報社評。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维园上桥位。 跟进翻较早前全锦公路近住全锦公路观景台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大佬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交易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就在泥围。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 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阿 Clayton， 我唱成点啊？ 咁我咧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其实你哋之前都问过其他人噶啦，以中年嚟讲，你哋都几咩？ 咁究竟系咩啫？ 即系你哋两个做翻节目咪好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加埋我张佳添， 手下留情。 2023年2月1日，行政会议批准天星小轮四月加票价，成人平日上层加至5元。 李家超不同意就应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负资产按揭贷款宗数按季增加近22倍，主要由于楼价下跌。 法国跨行业大罢工，工会指280万人上街，内政部称127万2000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行政会议咧系通过天星小轮嘅加价申请，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加幅嚟讲大概系50%，同佢原本申请嗰个加价嘅幅度咧去到1倍咧就系低一啲嘅。咁究竟市民嘅角度嚟讲，又接唔接受到呢个加幅咧？涉及到就系两条嘅航线，中环来往尖沙咀、湾仔来往尖沙咀，而家预呢个新票价咧4月3日开始生效嘅。政府就话咧系天星小轮嘅服务表现咧一向令人满意，即使面对严峻嘅财政状况。天星小轮仍然积极提升服务水平和推行多项的环保措施，政府会继续鼓励天星小轮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从票务的水平、非票务的收入以及政府的支援等等，改善长远的财政可行性。又说去继续为市民和旅客提供一个优质服务，亦都为了香港保留这个满载回忆的历史标记。点睇天星小轮的加价呢个幅度咧？另外头先都讨论到有关于啦，就系、是、近日有专家提到，系咪系时候有关于新冠疫情都要嚟一个嘅检讨？究竟个检讨形式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李先生嘅早晨。 好啊，早晨啊，朱持人系 你好啊，请讲。 关于天星小轮经济问题 譬如去啊嗰、那個例如咧嗰、那個啊迪士尼樂園啊，同埋海洋公園啊，發生經濟問題咧，香港政府都資助佢啊嘛，係、希望佢能夠繼續啊保啊，即係吸啊等等啲遊客啊嚟參觀啊。咁同咗你天天小榮啊嗰、那個經濟發生問題，政府應該啊經濟支持佢，導致呢個天天小榮咧，好對呢個離島啊好有幫助喎、啊。點解咧？去啲啊，即係啲香港市民啊，啊去離島啊，好多都搭啊天星小圍船去啊中環嗰個離啊港外線碼頭啊，搭嗰離島船去，可以帶旺噶離島嘅經濟收入喎、啊 嗯。 啊，如果你話嗰個天星小圍啊，誒生唔能夠生存，咁都連帶嗰個離島嘅誒嗰個都影響嘅喎、啊，係啊，所以一定要保留呢個天星小雲啊！即係等你香港市民啊、世界遊客啊，都嚟到搭呢個天星小雲去離島啊，咁樣啊，係咪帶旺嗰個香港嘅經濟啊？係咪？ 明白，都係旅遊嘅角度啊，其中一個呢、這個李先生嘅睇法。仲有劉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蕭先生， 你好，請講。 天星小輪嗰啲咧，那個問題根本係要開源噶啦。 嗯。 佢再咁保守咧，你今次加到五蚊，下次咧再唔咩嘅，你係咪要加七蚊，加到十蚊咧？ 嗯嗯嗯。 咁點解佢唔利用佢本身嘅優點，去將嗰啲碼頭啊作為婚宴場所啊嗰啲咧，或者將香港變成可以世界性嚟香港結婚啊，咁大旺埋啲酒店啊、旅遊啊咁樣咧。 嗯， 或者依個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咧 ？O K， 好啊，唔該曬劉生。其中一個就係講到碼頭可唔可以有其他嘅營運嘅用途啦，帶嚟一啲額外收入啦。繼續講下有關於天星小輪啊，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咁啊，近日咧，隨住本港撤銷咗隔離令啦，啲新冠嘅患者可以係唔需要隔離啦，可以照出外啦，咁亦都可以係出外睇醫生啦。咁見到之前都提到啦，就係話為咗減輕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咧，都呼籲一啲輕症嘅患者可以向私家醫生咧求診嘅。咁啊，有近日有啲報道都提到有私家診所咧就係拒絕為一啲嘅新冠患者係診治，有部分私家診所係咁樣做啦。咁嗱，成個情況咧，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亦都係醫務委員會委員林志由，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志由，喺呢个时候都呼吁大家打嚟啊！18723，有冇听过类似嘅情况？系感染咗新冠，去一啲私家诊所去睇医生嘅经验系点咧？咁18723，想问下林志由有冇留意到近日报道话啲私家诊所系拒绝为一啲新冠患者诊治，或者你有冇收到类似呢啲市民嘅反应？又系咪普遍嘅情况咧？ 我就冇收到反應，但係咧我就留意到即係坊間啲報道啦，特別即係文匯報啦嚇，即係大頭版，即係似乎都有唔少數量嘅即係診所啦嚇拒絕去即係處理呢啲感染新冠嘅病人。咁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啦，因為即係根據嗰個醫生嘅專業守則嚟講咧，佢哋都要即係包括呢啲嘅感染呢啲傳染病嘅病人咧，都有權咧得到呢個適切同埋適時嘅治療嘅。 嗯。 咁所以如果醫生嗰個做法係即係剝奪咗即係病人呢個權利嘅話咧，即係受影響嘅市民咧或者病人咧，其實可以去醫委會嗰度作出投訴嘅。咁涉事醫生亦都需要解釋咧，即係當時嚟講佢係乜處於乜嘢嘅情況，佢唔提供呢個服務。如果解釋係唔接受、唔合理嘅話咧，就有可能會接受一啲懲處啦，就包括即係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停牌就未去到咁嚴重嘅，但可能都有啲懲處嚟講咧，即係對於嗰、那個即係醫生嘅聲譽咧，都唔係太好嘅。 嗯，過往有冇試過即係唔係講緊新冠啦，即係有一啲醫生可能係拒絕係俾即係診症一啲嘅病人嘅時候，係去到頭先講到醫委會呢個程序而可能去到懲處，有冇試過咁嘅情況？ 我好少見到，即係話即係其實我好少見話有生意唔做。 嗯， 當然如果你話醫生基於佢嗰個嘅知識嚟講咧，或者經驗嚟講咧，處理某種病咧，佢係未必係有個即係對病人係安全嘅。 或者好處嘅，佢可能會轉介病人去其他嘅即係醫生啦，或者係診所嗰度啦，或者甚至係醫院啦，去接受嗰個治療嘅。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一個我哋講緊新冠嘅一個病情啦，而家即係政府或者國家都界定一個即係上呼吸道嘅一個疾病嚟講咧，我相信即係大部分即係有基本訓練嘅醫生咧，都可以亦都有能力咧去處理呢個病情。咁我亦都有留意到話有啲報道話即係醫生嘅解釋就話，因為佢冇某一種嘅即係藥物啦，即係大家都知道邊種。咁我認為呢個都未必係合適嘅解釋嘅，因為嗰個病人佢未必真係需要呢種病，需要呢種藥，亦都可能有其他嘅藥物替代咧，可以處理嗰個嘅病情啦。同埋咧，就最緊要就係因為今個禮拜開始咧，就政府就撤銷咗個隔離令咧。咁如果市民係染病嘅話，佢唔可以話留喺屋企養病咧，就唔翻工咧，就可以即係可以攞到呢、這個等於呢個病假。 嗯。 咁所以咧，佢哋可能需要咧去睇一係政府嘅普通科門診啦，需要預約啦，又或者去附近嘅診所嗰度咧去即係睇醫生，然後攞醫生紙。咁所以如果醫生唔俾呢個嘅即係唔睇佢哋啦，唔好話即係攞開醫生紙先啦，即係甚至唔睇佢、唔開藥、唔寫醫生紙，呢個都係即係有違嗰個慣常做法同埋呢個操守。 頭先你都話聽到有啲醫生話可能冇某啲嘅藥或者口服藥而係唔睇個病人啦，其實都仲有其他原因聽過嘅，譬如話。個醫生可能本身自己年紀大啦，佢同一啲屋企人可能係長者同住啦，亦都有提過會唔會係保護即係其他啲非新冠嘅病人啦，又或者本身診所都可能夠一啲啦，一啲硬件通風系統上面未必好足夠嘅，或者未必劃分到啊呢、這個區咧就係一啲新冠病人，呢個區就唔係新冠病人嘅，有各式各樣嘅理由，係咪可以係充分地支持佢哋係未必係即係睇嗰啲新冠病人嘅診症咧？ 我覺得呢個都未必足夠，因為我哋講緊好多時診所咧都係即係排長龍咧，其實當中都有唔少係一啲傷風感冒啊，或者會有傳染嘅一啲疾病嘅情況嘅。咁呢啲其實即係我哋慣常都見到啦。咁病人戴曬口罩，醫生護士都戴曬口罩，其實即係喺嗰個防護嚟講都做咗基本嘅一啲嘅條件嘅。咁所以即係亦都係醫生可以處理到個病情嘅話咧，即係呢個我覺得就個解釋唔係話即係完全合理。咁當然啦，即係個解釋。即係唔係我同你去接受嘅，咁亦都要即係如果話經過投訴，咁醫生亦都可能需要去即係俾一個解釋嚇，咁睇下醫委會啦，特別嗰個初步徵詢委員會啦，會唔會接受呢個解釋咯？ 嗯，有冇留意到我見到醫學會會長鄭志文喺做訪問嗰陣咧提到話，私家醫生咧有一個專科化嘅趨勢。他就提到話，部分醫生可能只係做醫學美容啦，或者治理情緒病啦，而未有收治傷風感冒病人。建議市民咧向衛生署領取，向衛生署領取新冠口服藥嘅診所度求醫。有冇聽到呢個說法咧？即係專科化嘅一啲私家診所拒絕收嘅病人，係咪有咁嘅情況？係咪因為專科化而唔收一啲病人咧？又係咪關事咧？ 我有聽到呢個講法嚇，咁即係鄭醫生亦都係即係我哋醫委會入邊嘅同事啦。咁但係咧，就每一個醫生咧，佢哋喺醫學院嘅訓練嚟講咧，即係處理呢啲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嚟講咧，都有基本嘅訓練嘅。咁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即係專業化咗之後咧，你就完全冇咗呢個即係認知或者嗰個知識啦，嚟到處理病人。咁所以你打開門嘅話咧，咁如果你話即係你拒絕呢種病人去治理呢個新冠嘅病情嘅話咧，咁當然病人都會投訴嘅，咁醫委會接受投訴之後都會要求個醫生解釋，咁所以嗰個問題就話個醫生嘅解釋是否醫委會接受？同埋即係嗰個醫委會嘅成員咧，覺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解釋？喺即係當時嘅情況嚟講，咁呢個其實都對醫生嚟講都已經即係做咗啲麻煩啦，因為佢哋要即係人哋開咗 file 有 case number 要你解釋嚇、 okay. 即係如果你解釋唔妥當，可能會即係轉介到去呢個嘅即係審訊嚇，咁、跟住可能有啲後果。 嗯，除了話有啲私家醫生可能未必睇啦，唔同嘅原因等等啦。見到個報道都提到話，有一啲醫生就算肯睇啊新冠病人，佢收嘅診金都可能係其他病人嘅一倍嘅咁。呢、這個又有冇理據或者可唔可以理解咧？又 嗱，我就覺得即係診金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即係睇翻消費者咧，佢自己去點樣去衡量呢、這個即係。 收費係咪佢哋可以符合到或者接受到嘅？咁即係當然啦，我哋平時見即係睇嗰啲嘅即係感冒啊，可能都係幾百蚊包埋藥。咁如果你話即係要收咁貴咧，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唔係咁理想嘅情況。但係喺嗰個嘅即係操守嚟講咧，即係嗰個診金咧，其實即係病人都應該有即係責任咧，喺診症之前咧問清楚，然後佢去即係做個衡量。咁但係如果醫生以診金即係定一個好高昂嘅一個金額而去即係達到遠距呢個嘅服務嘅話咧，其實呢個都唔係咁即係理想嘅做法嘅。因為即係佢都要諗下，即係其實你啲藥係咪貴啲咧？要用嘅時間係咪要多啲咧？如果你同隔離嗰個感冒嘅病人都係用咁多時間開咁多藥，但係你收幾倍嘅價錢咧，咁呢個其實都唔係咁理想。我亦都呼籲市民咧作出投訴。 嗯，係可以即係根據醫委會嘅規例係可以投訴嘅呢一個情況。 我諗投訴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有我哋跟住有第二個話題咧，就係話。其實投訴目的是想改善個服務的、如果服務嗰個情況去到話你收幾倍嘅價錢去遠距一啲病人去接受某種嘅診治嘅話咧、其實呢個就變相去即係、就是、排除咗病人得到呢個診治嗰個嘅機會或者個權利嘅話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唔可以接受嘅地方啦。 但當然佢唔會咁樣講啊！我特登整高啲個價錢就唔俾你嚟睇，即係佢其中我見到有護士就解釋嘅，譬如新冠病患嘅時間咧，可能都長一啲，要個幾星期嘅。咁佢就開藥嘅嗰個期都會耐啲，咁所以收費貴啲咁。呢、這個又係咪可以解釋到咧？ 呢個係佢哋嘅解釋。個問題就係醫委會接唔接受，即係醫委會嘅操作精神委員會接唔接受。如果唔接受嘅話咧，咁就即係會叫律政司去落個 charge 啦，咁然後正式要醫生去提交一個即係正式嘅解釋，咁然後就即係初證會就會決定是否即係攞上去即係做一個研訊啦。 OK， 除咗講到話近日一啲新冠病人因為撤銷隔離令之後睇私家醫生嘅情況啦，另一個嘅議題都想問一下林思友嘅，就係、是、近日都有啲專家都討論到啦，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慢慢走下坡啦，係咪都係時候回顧或者檢討翻或者調查翻成個嘅抗疫嘅工作咧，成個疫情咧咁？特首就已經有回應噶啦，尋日就講到。話回應呢一樣嘢嘅時候，佢就話唔同意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住三年嘅疫情咧係做一個嘅調查嘅。你自己同唔同意調查先啦？首先，或者同唔同意檢討先啦？然後個模式又點睇咧？ 嗱，我即係當然啦，即係我理解到，即係如果有啲人覺得獨立調查係一個針對追究責任嘅呢個方向嘅話咧，咁可能會有個抗拒喺呢度。咁但係咧，就即使喺2003年沙士嘅時候咧，當時特首去責成嘅嗰個嘅委員會咧，都只係一個專家委員會嚟嘅啫，嚇，並非由呢啲退休法官啦嚟到去即係主持呢個嘅委員會嗰個調查嘅工作。咁亦都係當時嘅專家委員會咧，其實都係主係咧去探討咧一啲即係政府係處理嗰個疫情控制工作入邊嘅一啲檢討啦、研究啊，或者檢討嗰個醫護能力啊等等架構啊，同埋揾出一啲可以吸取嘅一啲嘅經驗啊，提出一啲改進建議。咁其實當中咧亦都係即係當時嚟講建議成立咗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啦。其實喺今次疫情嚟講咧，都見到衞生防護中心發揮咗好大嘅即係功效啦，即使喺過往20年咧，佢都唔同嘅有疫情發揮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做咗佢哋一個好好嘅工作啦，即係保護咗香港。咁所以呢個嘅調查嚟講咧，那個方向我哋唔係話諗住要去追究責任嘅，亦都冇可能喺而家個氣候。只不過就話即係今次嚟講沙士我哋即係冇咗300條人命，今次嚟講我哋冇咗13000條人命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咪應該係及時咧去即係就住呢個咁慘痛嘅教訓咧，我哋喺呢個經驗上面我哋攞到啲乜嘢教訓嚟到去，即係喺下次疫情嚟到之前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功夫。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友，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林志豪咧就系医务委员会委员咧，都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咁头先讲到有关于就系近日有报道讲私家诊所一啲情况咧，就系拒绝一啲新冠嘅患者诊治，亦都讨论到系咪时候咧系就住疫情做一个嘅检讨或者调查等等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有關於咧專家提到話係咪係時候就住疫情咧做一啲嘅調查，包括係獨立調查或者做一啲檢討，去總結過去三年嘅一啲防疫工作咧。咁尋日特首李家超就提到話係唔同意，亦都話係冇供應咧嘅最佳啦，或者係標準係應對疫情嘅方案啦。佢亦都提到話現屆政府上任之後咧，係不斷咁樣去總結經驗啦，見山開路，遇水搭橋，呢個佢嘅形容嚟嘅，並且。即是列举了上任之后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是按风险级别做一些分级管理，增加应急措施的安全系数，强化医疗应变系统等等的。政府的回应是一样，另外都强调对付疫情的重点是决策要快，执行要准，落实要讲求结果。咁就话呢，是为此呢当局是已经成立了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同埋提升安全系數嘅咁，你有唔同嘅意見嘅就住疫情究竟而家係咪一個適合嘅時機，或者係需唔需要做一啲嘅檢討總結？而如果做嘅話，個範圍啊應該係點咧？有唔同嘅討論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你同唔同意喺逐步復常之下，而家有冇需要做一個即係對疫情過去三年嘅疫情或者抗疫工作嘅檢討咧？ 絕對是同意的。我們認為呢其實都是一個適合的時候啦。當我們現在是所謂是逐漸復常呢，是趁這個機會呢是做一個的即是檢討，是三年的抗疫工作呢是有哪些是所謂是不足的地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其實就可以呢令到我們應對下一次的疫情呢是會做得更加好。 所谓不足的地方，或者你觉得要检讨的地方，个范围应该包括啲咩咧？又 其实范围都比较阔嘅，咁系包括当然系由检测啊，到呢、這、一个追踪啊，以至到系好重要就系、是、尤其是第五波嘅时候，即、就、系、是、我哋比较多嘅年长嘅长者系因为新冠过身啦，咁嗰个嘅。在入院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步驟是可以做得好一點呢，譬如可以早一點入院的，不需要長者在院外等候的，又或者是一些即病床的安排，人手的編配會不會是尤其是對內科的病床會是可以增加，還有在那個人力方面是尤其是護理的人力方面可以是增加呢，這個很重要，因為這個不單止是那個新冠的疫情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整体对于内科病床的需求其实是很殷切的。咁另外亦都是讲緊是我哋嘅长者亦都是越来越多啦。咁所以每年我哋其实都预料呢有一个嘅季节性流感，即是冬天嘅时候，同埋有一个可能一个新冠嘅疫情。每年都會有，尤其是冬天的時候，咁會唔會係喺呢個時候就住呢、這個抗疫嘅工作嘅一個檢討去檢視埋呢樣嘢咧？咁呢個都需要咁做。咁而家當然亦都係要睇翻一啲嘅唔同嘅，譬如隔離嘅政策啊，一啲嘅唔同嘅即係出入境嘅決策啊，咁各方面都係值得去。 剛才教授提到不同的檢討範疇，也提到一點，就是其實對應對下一次如果再出現一些大規模傳染病時的一些準備或者應對工作的，這個究竟檢討的範圍和可能用一個什麼模式什麼方式去檢討都有關係的。現在坊間就很多不同討論，譬如第一個就提到說是不是用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有討論是不是好像 SARS 之後邀請一些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员会啦，立法会层面就系咪可以即系特权法去调查啦？另外一啲讨论就话系咪政府自己内部做检讨咧？咁有好几个方向嘅，你自己嘅谂法系点咧？应该用咩方式去做呢一类型嘅检讨咧？ 嗱，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就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会比较理想。咁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唔系再一次讲就唔系一个所谓系追究翻或者系一个。要睇下邊一個官員或者部門要問責，唔係做呢樣嘢，而係真係檢視翻咧 係過往嗰三年嘅抗疫工作有邊一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咁點解要一個獨立調查嘅所謂委員會呢？咁其實主要就係即係喺成員方面係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國內啊、國外啊、本地嘅一啲專家去參與。咁嗰個嘅嗰個嘅做法咧，其實會係比較客觀一啲，亦都會俾到一個即係比較針對性某一啲問題同埋宏觀嘅睇法。咁變相咧就會係唔係一個即係譬如政府自己內部或者係各部門自己去做一個一個檢視。咁嗰、那個呢、這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嗰個嘅結果咧，會更加有公信性嘅。 OK， 咁當然亦都可以邀請之後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包括係講緊係譬如係安老院舍啊，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私家嘅一啲譬如唔同嘅檢測中心啊，咁唔同嘅。嘅部門政府嘅部門都可以即係一齊參與，咁我覺得嗰個嘅效果會比較好。 所謂效果比較好係點樣？即係我想知頭先提到話啊，如果用一個獨立調查方式，亦都可以揾到一啲專家嚟組成一啲嘅委員會，會比政府自己做檢討好。好喺邊咧？政府自己做檢討有啲乜嘢嘅問題咧？同埋頭先我問到另一位嘅嘉賓，立法會議員陳海欣，佢就提到話，其實而家同 SARS 個情況好唔同啊！而家個制度已經有好多嘅委員會，而家喺疫情嘅過程之中，亦都有唔同嘅專家嘅委員會喺度，政府亦都有同專家係有聯絡。你自己都是其中一位的專家顧問嚟嘅，是不是很不同呢？已經在個過程之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啦，一路做緊一些改善啦，咁係咪仲有需要做一個咁大型的檢討呢？又 係需要的，因為我哋雖然我哋一路係同政府係有好密切嘅即係溝通，密切嘅一起去討論或者係俾意見，俾一啲決策。咁但係因為呢個係一路係喺一路進行緊嘅，而反而我哋冇真係到完曬之後去睇翻回顧翻三年有啲咩地方其實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我相信嗰、那個雖然啊，即係而家有好多嘅委員會，但係冇一個咧係真正係一個獨立嘅唔受譬如政府或其他去影響，去俾一個即係比較客觀嘅意見。去睇翻成件事，因為唔係淨係某一個部門或者一部分嘅部門，而係中間有好多唔同嘅決策，有政府，有專家，有其他唔同嘅持份者去影響嗰個嘅決策。咁變相咧，有一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會更加好。 Okay. 亦都同 SARS 係唔同，因為 SARS 當年其實係只不過係。特別是可能影響是香港會比較大或者國內比較大，但現在當然是一個即係大流行，咁所以亦都相對是耐嘅，講緊係三年嘅時間。 OK， 咁所以是睇翻轉頭是一個宏觀嘅做法咧。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比較理想。 我想即係引述一下其他嘅意見啦。譬如有意見提到，陳海欣都提到類似嘅，就係話其實問題係焉知啦。譬如抗疫嘅過程中，頭先提到話啲院舍嘅情況啦，或者入院嘅情況啦，問題焉知啦。有冇需要再做呢一類型嘅檢討咧？第二就係講到如果真係政府內部做嗰個嘅。問題你頭先就話可能會唔係政府內部做就客觀啲嘅，但有個好處，有啲講法就係內部做嘅話咧，可能用嘅時間、用嘅人力物力都會少啲嘅。咁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一個嘅講法咧？內部係咪內部政府內部做係咪完全做唔到教授你頭先講嘅獨立調查嘅效果咧？ 因為個問題，如果係內部做咧，其實係有多盲點，你未必真係睇得到。咁同埋個關鍵就係。唔能夠俾到一個比較宏觀啲嘅一個個結果出嚟，反而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因為佢係會可能睇埋可能其他嘅一啲嘅外國嘅做法或者國內嘅做法去做一個嘅比較，亦都會針對性講翻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嘅。醫療制度或者係一個喺某一啲地方，會唔會有一啲嘅我哋嘅不足嘅地方，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如果你內部嘅調查咧，可能就會話我哋可以咁樣去 做會做得更加好啲，但係未必真係可以睇到每一個部門或者每一個唔同嘅持份者嗰個嘅大家去交接啊，或者大家去合作嗰個問題出咗咩問題？咁所以一個嘅獨立自由端其實會比較好。 做嘅方式係一樣啦。做完之後嘅一啲建議或者報告，需唔需要公開？呢、這個又係咪重要咧？ 一定要公開啦，咁一定要透明，一定要公開。咁公開其實個目的都係亦都可以喺公開嘅時候咧，係睇翻市民或者係唔同志願者佢哋嗰個嘅一啲俾嘅一啲嘅 feedback， 一啲俾啲意見。咁呢個都係好重要。 OK， 好啊，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啱啱经过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孔凡黎教授咁啊，近日就住究竟系需唔需要做一啲检讨或者独立调查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嘅。我引述到啦，譬如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都提到就唔赞成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者立法会咧用特权法去调查政府处理疫情嘅表现啦。佢包括其中提到咧就系话。官員過往為社會盡心盡力做一些決定，若果立法會可以輕易介入調查，以後就沒人敢做官，亦都提到政府已經換屆，很多主理疫情政策的官員已經換人。另外行政會議成員陳清霞都提到疫情仲在變化當中，當下不是集中檢討的時間，亦都不應該以獨立調查的模式來追究哪一個的責任。政府另一位的專家顧問劉宇龍亦都提到就說雖然是贊同無需設立委員會，但強調是要取信於民啦，凝聚民心。咁佢就話認為要留待全球大流行結束之後咧，先至檢討。覺得檢討嘅模式可以係成個社會，包括政府以及市民，亦都係好大的持份者咧，係去討論嘅咁樣。劉宇龍教授嘅睇法就係咁啊。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陣。 分清真與假，騙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希望都可以舒缓中产家庭开支的一啲嘅措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中产家庭的压力大咧，理解嘅。咁咧喺过去几年咧，你又见将个税阶增加咗啦，又拉阔咗啦，都系希望帮一啲中产家庭咧，尽可能减轻一啲负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超过40年历史的深水埗钦州街临时小贩市场啦，又叫做棚仔啊，咁啊，寻日咧就系正式系叫清场关闭，咁呢块地咧就会系腾出嚟咧做一个公营房屋嘅发展嘅，咁一啲如果想继续系经营啦，有合资格嘅报贩咧就会系搬到去邻近嘅食环署嘅新嘅场地。跟住食環署所講咧，係做到一個嘅無縫交接嘅咁。睇翻個食環署早前嘅講法咧，就係棚仔入邊咧有成49個合資格經營者，33户係選擇離開，大概16户咧就會搬到去通州街嘅臨時街市第1至第3座呢個新嘅新址啊，呢一個嘅市場嗰度嘅。嗱，成個清場嘅情況。昨日是怎样呢？是不是顺利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倾下，有彭仔关注组主席何应开，早晨。 是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何应开，可不可以讲下昨日清场那个的状况是怎样，是不是都叫顺利啊？ 哦，琴日个清场都系算顺利㗎啦，咁大家棚仔嗰啲人都算系合作㗎啦，已经系。哦。 系咪所有啲摊档都叫喺限期之前系执好晒啲嘢系搬走晒，唔需要再入去，而家冇得再入去㗎啦。 佢所有摊档都系执八九成，咁有八成呢就执好晒㗎啦，咁剩返一两成呢嗰啲真系搬唔切嘅咁样囉。 搬唔切咁点啊？佢哋系冇得再入去㗎嘛，系嘛？旧嗰个位。 冇得再入，咁之但系我哋而家同紧政府商讨紧，睇下可唔可以通融多一两个钟头再搬，睇下得唔得咁样咯。 即係希望俾多兩個、哦、一兩個鐘，你哋就應該搬得曬入邊啲嘢㗎啦，係嘛？如果真係 係啊，因為琴日咧就真係太多人咧，就算想趕出嚟都趕唔切啊！啲人咧逼住曬條路啊，冚唪唥都完全搬唔切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人炒嘢啦，咁樣好似亂曬龍亂七八糟。如果佢開放翻幾個鐘頭俾嗰啲動物咧、自己搬翻自己嘅物件應該係冇問題嘅，應該 係、我見尋日係咪曾經係短暫係唔俾啲市民入去買布啊？係咪有件咁嘅情況？ 因為昨日朝咧，老實講，昨日朝頭早咧，短暫俾嗰啲市民入去買布咧，其實咧就有啲檔主投訴咧，就搬唔到嘢出嚟，人多咁樣， okay. 人多啲就變咗想搬都搬唔到咁樣，咁就食環署啲就順從嗰啲檔主啲就停一兩個鐘頭俾佢哋搬之後再放寬。咁點解佢就過程咧有啲古草咧？其實咧就佢哋係唔知有啲檔主唔知唔明解咁樣，所以咧就變咗古草咁樣。咁後屘講翻俾佢哋知道啦，咁佢哋都明解嘅，都冇問題咯。已經解決咗咁樣啊。 OK， 新嗰個場地咧，我知道有部分販都會搬過去嘅。個距離就距離舊嗰個嘅小販市場嗰度，大約幾百米啦。咁而家有冇話搬到過去，成個情況係點啊？係咪都準備好曬，可以即時開到檔啊？咁樣噶？ 今日呢度，我而家同食環署嗰度準備緊新嘅場咧，就係、是、準備開張嘅十一點鐘開張啊。咁其實呢個係雖然搬過嚟都係亂掉先因為時間緊迫咧，之前咧就亂咁掉嗰啲嘢就堆埋一堆先，咁所以咧就開咗張都好啦，即係未就得生意住咯。即係如果你話買棉頭嗰啲布嘅，可以揀到俾你買底嗰啲咧，佢就攞唔到啊，因為成堆嘢擲住緊，揀唔掂啊。我諗佢要慢慢嚟咯，嗬。 即係都要執貨啦，要執幾日噶嘛，使唔使？ 幾日點得啊？因為你而家成堆嗰啲貨架都未整好啊，因為佢太急啊。年尾咧有好多大部分檔户咧，年尾都休唔到息，有掛住搬貨，整唔到嗰啲貨架 即係呢個係自己報即係報販自己整貨㗎，呢個就唔關食環署提供㗎嘛，係嘛？ 唔關事㗎， okay. 因為佢最初嗰陣時候食環署係冇電供應唔到俾嗰啲凍翻係做唔到貨架，所以趕唔切。咁經過我哋一輪咧交涉咧，都而家佢都臨時急一手咧，就趕翻嗰十六個檔户咧。就都有電啦，可以開始而家可以開始電燈公司申請電啦 ，OK 嘅，而家可以。 即係啱啱先有翻電力供應啊？幾時開始有？ 初六啊，初六。 哦，點解之前冇嘅？ 之前咧，因為佢哋係嗰個機電工程處出嗰個允許紙未出到，咁食環處又俾唔到嗰個紙我哋，咁樣變咗我哋本該由十一月幾開始申請用電啦，電燈公司申請電啦，一路申請佢俾唔到嗰張允許紙我哋一路褪遲咗一月十幾號、十六號先至十五號俾公允意志我哋十六號就即係馬上用申請咁、 okay, okay. 樣咯。 咁所以成個程序遲咗，話正式好似以前咁樣可以賣翻布啦，有曬啲貨架齊曬嘢，你覺得要去到幾時先可以正式做到？ 我諗要去到三月幾啦。 O、okay, K， 三月幾都要仲有成個月喎，都仲有。 咁你而家我哋而家雖然搬咗嚟喇喇亂啦咁樣，咁啊其實而家由今日開始都可以正式營業嘅，不過啲就話係你要揀你啲客咧心頭好啲，就揀唔多，因為有啲貨咧全部就咁臨時堆咗喺度咧，你要揀下邊嗰批睇啱啦，我真係冇能力攞俾你咯。 我見係咪話即係有啲客都可能會流失啦，係咪都擔心呢一樣？ 会噶，因为而家你全世界都话去彭州执啦搬迁咁样，即系听到搬迁就好喎。主要就系啲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叫做搬迁咗咁样，咁我喺呢度借一个机会都帮彭州宣传下啦。我哋彭州搬迁咗去通州街与钦州街交界，好近嘅，即系近旧彭州好近嘅地方咁样，行车天桥底咁样。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翻彭州，咁而家改咗個名叫做深水埗布藝市場咁樣，咁可能大家上網咧都可能會揾到嘅，或者打翻彭州布藝市場都可能都會揾到嘅。 有冇話個租金嗰度同以前係咪爭好遠啊？ 租金啊冇辦法啊，因為轉咗新地方啲，咁佢就肯定爭好遠路噶啦。因為我哋舊嗰陣時咧就係交小翻牌費計嗰個租，咁啊一個一年咧4630元一年。咁我哋开地最开地嗰个租金呢就係4500元一个月。 好、okay, 咁样喎、 啊。明白，好噶。咁啊继续睇下个情况啦，同阿何应开你倾到呢度先。咁啊何应开呢就係彭仔关注组主席啊，佢都话啲布啱啱搬咗落去都未正式好似之前咁样可以係完全係营业返，可能都要搞到成三月先得啊，先去讲到。新呢一个嘅布位市场头先都提到啦，根据食环署所讲啦，同原本嗰个嘅彭仔嗰个位呢就距离大概係300-400米嘅咁。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啊，听日再见，拜拜。